好，翻嚟第二节历史渊南， 咁咪讲埋呢个第三个原因喎。 系啦，咁第一个原因就大旱啦，天灾。 系。 第一个原因天灾地震。 系。 同埋地震。第三个原因就系人祸。呢个原因咧，系近呢十几年讲，就所谓 general system collapse， 即系体制崩解崩溃。 系。 啲人就用呢个 general system collapse 就将呢一大致是这样讲的，社会学家将它 分成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中央行政倒台，第二个就是中层精英尽失，第三个阶段就叫主体经济崩溃，第四个就是基层人口流散，最后就是整个体制崩解，是適用於任何小至一個小組織、大公司和國家都可以的、這個、如果說要舉個例子，比較貼切的例子就是說，假設一間公司、總裁就死鬼了，即是主席死鬼了，主席死了，股東就互咬，這個就是中央行政倒台。咁啊，互咬中间咧，嗰啲咩 CEO、CFO 见势色唔对，就于是跳船，唉，唔同你玩啦， 散水 跳船，啊，咁啊，即系中间连空转嘅人都冇埋啦，中层精英就冇晒咯噃。 系啊， 咁啊，于是咧就你话想做生意，啲人就啲客就唔信你啦，咁你间公司啊主体经济崩溃啦，即系做唔到生意。咁到最后啦，下低啲人见冇粮出啦，顶唔再同你做落去把鬼咩？就走啦。咁间公司啲基层员工都散埋，咁最后咪体制崩溃，成间公司倒台。 呢、這个即系无政府状态， 即系无政府状态。咁如果话社运界，大家睇下而家嗰啲咩热狗啊嗰啲，大家会明啦。或者系啦。咁係適用於呢四個程序，係適合係適用於所有嘅體制。即係如果大家睇嘅無線劇，通常一間公司都係㗎，佢入面講嗰啲咩家族生意嗰啲都係差唔多，都係呢一個過程。咁 由上至下咁諗落去㗎啦，金字塔。 係由上，最重要就係大台俾人拆咗。你冇一个发施号令嘅人，当你发生大变故嗰阵，你系救唔翻，呢个就系个原因。咁但系到底希腊人卖石尼文化发生咩事咧？点解会导致咁？其实，估计咧就系同呢个特洛伊战争有关， 打到呢个国破家亡，我自己都 系， 系咪因为使钱使太多啊？因为 一嚟使钱，一嚟可能使钱使太多，二嚟系佢哋打完仗系喺海外打咗十年，翻到嚟之后其实已经系唔同晒个政治形势。 系啊，咁啊人都换晒啦，一代咯已经。 一代十年，大佬。咁啊，咁啊，举个例啊，嗱，呢个荷马史诗咧，佢嘅结局就系以呢个好特别嘅，佢系以呢个特洛斯国的王子 Hector 最后战死沙场和安葬为结束，他整个故事，但是之后呢、就是、有 Odyssey， 除了 Odyssey 之外还有很多诗人的后续故事，就写了一系列的故事的悲剧，就统称就叫 Return from Troy， 就是讲每一个人的结局。首先第一个结局我们讲的就是说，当他们回去 Troy， 由 Troy 回去希腊中间那阵，那艘什么十一千艘船的船队遇到大风暴，死得七七八八，即是有一批上层的人已经死了的了。第一但是有几个很侥幸回到去。第一个回到去的就是盟主，就是 Helen 的老公阿加蒙。当他回到家之后呢，就話我要沖涼，當佢話要沖涼嗰陣咧，就俾佢個老婆同埋佢嘅奸夫所殺。 喂，即係捉黃腳雞？ 唔係，佢係自己沖涼， 个老婆见你十年唔翻嚟，一翻嚟阿芝阿佐就叫个奸夫入嚟一齐怼冧佢。 因为惊你捉黄个鸡啊嘛。 系，但系怼佢怼冧佢之后咧，阿加门农嘅女同埋仔就杀咗自己老母同埋奸夫报仇。 喂，即系灭门惨案喎、啊，自己 系灭门惨案之后导致内乱。咁啊，依一个悲剧故事咧，就后屘成为咗希腊嘅三大悲剧之一嘅。 哇！ 依、這个故事。咁第二，咁我哋迟下会讲嘅。 系。 咁第二个咧可以值得讲啦，就叫做有一个叫做 Jason 嘅人 ，Jason Junior 啦吓。 系。 呢个人咧就系话系导致呢个大呢个大风浪毁灭啊，令到几乎全军覆没嘅元凶。呢个人咧就话，当佢特洛伊城陷一刻，佢就喺呢个特洛喺呢个雅典娜神殿之内，啊呢个特洛伊王嘅前面强奸咗佢个女。 哇！ 啊，咁啊，神人共愤，阿典娜咧，于是就话你咁样亵渎神明，所以就等你希腊人为要渡海嗰阵，就一道雷劈死咗佢，用呢个大风暴， 呢个黄天击杀喎，真系 黄天击杀佢，系啦。咁已经系第二个王死啦。咁第三，因为当时希腊好多城邦有好多王啊。第三个王族死咧就叫伊多麦纽。 系。 咁呢个咧就系阿加门农嘅谋臣啊。 系。 即系秘书啊，你当系。咁啊，佢嗰阵就话流落嗰只船咧沉，就佢只船冇沉到，不过搁浅咗喺个岛度。 系。 就等迟等风飞翻屋企都翻唔到，于是就向神求神就俾我。 翻屋企， 俾我翻屋企，我愿意翻到屋企第一眼望见嘅人就献俾你，咁样讲。 系， 咁啊，当佢咁啊，结果果然起风。当佢一翻到屋企，第一眼见到嘅就系自己嘅仔。 系， 于是佢当场捉住自己嘅仔去神殿，就怼冧咗佢。 哇！ 咁啊，但系所有人都认为佢癫咗，于是就放逐咗佢。最后佢系俾山贼嗰啲杀咗。 我佢即系有啲精神病，佢都已经系 系咁。第四个咧就同罗马有关嘅， 系 呢个人叫迪俄麦德， 系 吓咁呢个人咧。话说特洛伊城入边咧就有一座木像，叫做叫做雅典娜木像啊 Fina Pantheon。 系 呢个木像咧就话，只要有呢个木像一日，特洛伊就不会冧。咁於是呢个迪俄麦德咧就偷偷地走入特洛伊城，就偷咗个木像出嚟。咁后屘当佢翻到屋企，咁都话物换人非啦，就俾人哋放逐咗。咁於是佢就着草走咗去意大利。呢、這个木像，呢、這个神像后屘就系辗转咁落到拉丁人嘅手上。 哦， 后屘就俾罗马人所供奉。到公元二世纪，哈德良王 系 嗰阵，阿普鲁塔克佢本书讲过，佢仍然见过呢个木像系等喺度嘅。 哦，哇！呢啲够晒经典喎、 啊。系啊，成几千年，即系你当大家可以当系呢个黑社会嘅龙头棍就冻咗喺度啦。 犀利啊！ 系啦，咁。呢一件事其实讲咗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当时打完呢场仗之后，希腊原本有一个小小嘅联盟盟邦，因为呢件事冇晒啲阿头，就变咗冇王管。 系少打十年太耐啦。 系啊，于是就陷于内战。 系 呢、这个就系、是其中一个真相。咁啊，当佢但系由于佢过咗。嗰段时间之后，即系社会仍然系有嘅人口仍然系增加噶嘛。 系， 但系当佢一到咗公元前1200年之后，大旱、地震，就人口增加，粮食减少。 哦， 你啲人就嘅斗争越嚟越强，因为已经冇咗阿头喺度揿住晒你班人咯。 系， 你地方啲土豪，即系如果大家睇过《Odyssey》啊，嗰啲其他咧都会话啊，《Odyssey》翻到屋企嗰阵咧，发觉有啲土豪劣绅竟然想沟佢老婆， 哇！ 抢佢屋企啲祖田同埋国家， 哇！即系打土豪分田地咯。 系啊，当佢翻到屋企之后咧，就用计仔就将佢全部杀晒。 哦， 即是说当时入面那批人、啊、即是希腊是内乱的，由于这些阿头出去打仗，当他回来的时候，希腊已经陷于内乱，人民 的斗争，因为过了一代人是不停地大战内耗，是根本上再没有人能够按得回住那个中央系统，大家有商有量，遇到地震啊，遇到地震，遇到大旱，是不知道怎样做，他们的势力是受到大挫折，而由于没有一个中央系统，他们即使说、他们以前可以说我们这只船 走去这个地中海贸易，走去克里特岛、啊，咁我唔知去边度买啲粮食翻嚟，可能大家夹钱又好，咩都好可以做到，而家已经做唔到啦。 而家冇啦，根本就冇个经济散晒乱晒啊嘛，已经。 成系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，成个吓、啊，即系最上层由于打仗死得七七八八，中层嘅人就大家喺度斗，斗到个地步，突然间冇田耕，乜都冇，个主体经济贸易冇晒。咁於是最後就唯有十幾萬人出逃， 十幾萬人哇！ 即係佢自己寫就話十幾萬人，根據埃及法老王嘅記載話十幾萬人，但係你都知道中意老吹噶嘛？呢啲嘢就梗係肯定冇十幾萬，我覺得幾萬人啊點都有。咁當佢哋出去咧，出去打仗，咁而嗱，我哋之前講過，佢哋係以僱傭兵為生噶嘛。啊、所以他们是非常之骁勇善战，其实这批人是 全部都是一个战士的， 都是战士来的，尤其是发穷恶的战士特别得人怕。那当然黑体帝国都不是吃斋的啦、啊、但是为什么一击即溃呢？就其实是跟当时的兵器是有关系的。那黑体帝国的兵器是最强兵器是铜战车，等于坦克而已。但是呢，他们当时的体制是这样，你有步兵去辅助你的战车兵，但是你的步兵大部分其实都是这个雇佣兵来的， 是 即是卖石利人的雇佣兵，即是熟悉你的战法，你的战争方式。 是 而卖石利人他们发明了一样东西，是专门对付你班友仔的， 是 这样东西就是标枪。 系啦， 咁啊，阿 Alex， 你都可以讲下。 嗱，标枪咧，其实就而家嘅时代就开始啦。咁我见到佢啲头咧，其实都住个轻型嘅标枪嚟嘅。咁其实标枪玩得最叻嗰个咧，就未系希腊人，应该系之后个罗马人。咁但系我见到啲轻标枪嚟嘅，呢啲系冇人带几支嚟掟，同埋轻步兵为主啦，都系。 嗯， 系啦。 咁吓，咁佢哋嗰啲战法咧，其实就系、是、射人就先射马， 系 即系你冲埋去，我咪走咯，我隐约都会俾你，即系我俾你撞死十个吓。 嗱、啊，呢套一套电影啊，大家可以睇下嘅，就加啲 Ata 啦，就呢个帝国骄雄咧，里边喺个斗兽场里边咧，就有一幕咧，就系、是、阿主角们咧就俾呢、這个呢、這个 战车 俾战车围。咁啊，类咗个类似个打法嘅，用咗即系用标枪啊，或用或者用武弓箭，系用标枪嚟打嗰啲马啦，即系两边夹住啊，嚟掟矛啊，掟标枪系有嘅。伊博曾经有出现过嘅喺《帝国骄雄》入边。 哦，咁啊，用呢个方法就将佢嘅战车毁灭，战车阵毁灭，即系。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跟你打过仗，我知道你是会怎样做， 一定 结果黑是、啊、 一定是用战车来撞散你的阵线，但是你如果你的战车撞过来，我是反而是避你，不是直接冲过来跟你挡，避你之后我跟你有个距离之后，我掟标枪过来，因为你只马行紧，你不可以很准确地掟标枪或者掟这个弓箭来还击嘛，但我站在这里我就可以准确地来掟你嘛，相反那就有一个优势了。 所谓射人先射马，而且是用数量的优势就将你击溃。最大镬的是什么呢？当他攻打黑系帝国那时候，他顺手打了塞浦路斯。所谓塞浦路斯其实就是当时的青铜器生产中心，亦都即是贸易中心。 與而家嚟講，可以用邊個講？你當係沙地阿拉伯俾人哋攻陷咗，呢班恐怖分子攻成個中東，假設成個中東俾 ISIS 攻陷曬啦，啲油冇曬，燒曬啲油田。咁大家可以想象下會有幾恐怖？假設啊，如果這個世界係得沙地阿拉伯一個地方產油，而俾一班癲佬恐怖分子將你啲油田燒曬，你會發生咩事？ 乜世界大亂？ 就係嘅經濟完全崩潰。咁係，於是成個黑契帝國啲人嘅信心係完全散失。依批所謂 Sea People， 或者可話賣，冇人知道，冇人能夠確切話依班賣石嚟人係咪真係 Sea People 嘅全部。但係依批人可能一個聯盟，即係揾食嘅海盜聯盟，同維京人一樣。 係 嚇！ 哇！呢、這個之後再講維京人啊，要更加精彩啊！ 係更加精彩嘅，依批人就係將成個東地中海炒起。咁佢咁於是就當佢哋一路去攻打，就決定就去攻打最後一個地方，就係埃及。埃及呢個地方特別在佢係可以自給自足 嘅。 係啊，因為佢自己本身有銅器，不過佢唔出口，同埋有足夠嘅糧食， 就好似美國依批人自己用嘅。 係啦，佢決定去攻打美國一樣，決定去攻打埃及。而當時呢、這、一個嚇、啊，而當時由佢哋向東征，毀滅曬所有嘅文明，為時間估計不過係得三年，就係、是、由公元前1178年到公元前1175年之間所做。呢一件事就係叫做 Bronze Age Collapse， 青銅器呢個啊，呢個 崩潰嘅年代。 哦，即系旧石青铜器所研制制造出嚟嘅旧体系完全被打倒咯，完全系 系啦。你又唔可以话文化大革命，唯一可以同佢比嘅就系几千年后嘅罗马帝国崩溃， 有啲相似嘅，都有啲相似之处。 系唯一能够比拟嘅啫。 系 呢件事，咁。仲讲唔讲落去呢？讲到呢度，我哋下一节再讲下埃及点样对抗佢咧。 好啊，好啊，好。 同埋后续嘅事，好啊。 阵间翻嚟。